第110集，傅云宪照旧噙着烟，坐姿懒散，袒胸露腿，一派大爷腔调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庞景秋从没上过门，想来也不会为什么好事而来。傅云宪朝庞景秋的脸前喷出一口烟雾，微微挑高一侧眉毛。 什么事儿？ 庞景秋一迟疑，接着就把许苏与庞胜男的过节给说了。 事情过去那么些年，不知道为什么小许就是放不下。小年轻谈个恋爱就那么刻骨铭心啊？你说他为了那个女人都闹过几回了？上回在军汉所被你管住了，这回直接在电视台把小庞给打了。 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 小庞的脾脏破裂，现在人还在 ICU。巧的是这回生事啊，明珠台有几位员工全程都看见了，他们亲耳听见许苏说要杀了小庞。 庞景秋是刑辩律师出身，该留的证据肯定一个没少，听他这番话的意思，连目击证人都找好了。傅云宪没说话，庞景秋说话的声音很温柔，语速不快，语调平稳，仿佛天塌下来也不能折损一丝他的风度。 哎呀，这件事情可大可小，大了呢就是三四年刑期，小了嘛我让小庞自己认栽算了。拳脚无眼，动手前就应该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也不能太怪小许。 恰到好处的一个停顿，他说： 是私了还是报案，主要还是看老傅你的意思。 傅云宪一直在很耐心地听着庞景秋说话，然后他笑了笑，轻身前靠，直接把烟头浸灭在对方的领带上。 想拆伙就拆，别跟我玩这套。没了我傅云宪，军汉只是九流所。 许苏对白静早已心如止水，却架不住那点旧日回忆蠢蠢欲动，那全是关乎古天凤的。出了地铁站，许苏先找超市买东西，面对琳琅满目的货架，他试图回忆起顾天凤的喜好，喜欢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，却发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，只记得对方待自己的好。十月怀胎重，三生报答轻，许苏被这些旧礼绑得死死的，对亲妈苏安娜是这样，对比亲妈还亲的顾天凤更觉应该如此。许苏随意地拿了一些包装精美的营养品，又往其中一个礼盒里塞了5000块钱现金，他既觉得高兴也感到惋惜。如今顾天凤的儿女都混出了名堂，该是什么都不缺了。按响门铃的那一瞬间，许苏百感交集，他强忍着心中酸意，抬手抹了把眼睛。说好的一家五口吃顿团圆饭，结果四口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饭桌前等白静，白静却迟迟没有回来，消息也不来一个，打他手机直接关机。白墨不耐烦了： 菜都凉了，别等了，死丫头又不知道上哪混去了，肯定回不来了。 一桌好菜，荤素俱全，既有浓油赤酱的，也有清淡爽口的。许苏局促地坐在桌前，这些都是他小时候爱吃的菜。顾天凤确实生病了，发现时已是淋巴癌晚期，理论上还能治愈，实情却不容乐观。然而顾天凤天性豁达，经历半生风浪，不觉得癌症是多大的事情，人虽瘦了不少，精神瞧着倒还好。家里虽请了阿姨，但这桌菜全是顾天凤亲手做的。她替许苏加了一只蜜汁酱鸭腿，笑着说自己是劳碌命，闲不下来。白爸爸嗜酒，上了年纪以后就常犯迷糊，他还管许苏叫女婿，问他什么时候娶自己的女儿过门。许苏一脸尴尬，不知怎么回话，倒是一旁的白墨替他解了围： 都分手多少年了，你闺女眼比天高，没这福气。 白爸爸是真的糊涂，前说后忘记，乐呵呵地举着白酒盅， 要跟未来女婿喝一杯，许苏也不好拂你老人家的意思，自白爸爸手里接过酒盅，仰头一饮而尽。顾天凤也为自己女儿没能跟这个好小伙走到最后感到惋惜，替许苏夹了一筷子菜，有点心疼地说： 多吃点儿，你可比镜头上看着瘦多了。 许苏一阵鼻酸，白墨说过，顾天凤怕是他年龄最大的粉丝，七七都守在电视机前。顾天凤又说： 小静说她有个法律问题想找你们老板咨询，又不好意思跟你直说，我问她是什么问题，她也不肯告诉我。 许苏心道自己猜的没错，但一时也琢磨不过来，一个大明星找刑辩律师干什么，他只能实话实说。 我们老板最近不接案子了，咨询倒是应该没问题。 顾天凤还问 他对你好不好。 许苏重重点头， 特别好。 顾天凤继续问， 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 白墨嫌亲妈啰嗦，忍无可忍地插嘴道， 他老板姓傅，大律师，特别牛，特别帅。我手下有两个小艺人跟他偶然见过，回家就发了花痴了，一心就想当富太太。 许苏怒目相向， 他们敢。 白墨还嘴道， 关你什么事儿啊，人就想想。 陈思佳这样的婶子许苏可不满意，翻着眼说， 不关我事儿也不准想，贵圈实在太乱。 见许苏还是当年的动辄拌嘴斗架的孩子模样，顾天凤一扫病容，扑哧一声笑了。他以商量的语气对许苏说， 既然这么好，改明儿带来我瞧瞧行不行？ 许苏起初是不敢把傅云宪带来的，主要是怕白静目的不纯，可在顾天凤面前他防备全无，笑得特别乖巧舒心，连连点头， 嗯，好，我早就想让他见见你了。 时间过得飞快，四人边吃边聊，一直等到10点多白静都没出现。顾天凤提议让许苏留宿一晚，许苏欣然答应。他以前也住过白家，苏安娜刚跟香港老板分手那阵子经常无故泪流，无名火起，有一回发了疯似的拿刀砍儿子，许苏够机灵，拔腿就往白家跑。当时顾天凤一手将许苏牢牢护在怀里，一手去挡苏安娜的刀，他厉声呵斥，气势逼人，竟惊得苏安娜放下手里的刀悻悻而去。后来顾天凤怕许苏回家以后还得挨打，留他住了好几天。许苏跟白墨一间房，床上用品都是新的，白墨自己有住的地方，基本不回家睡。顾天凤知道许苏不抗冻，不盖厚实了就睡不着觉，特意抱了一床崭新的被子送来，白天刚刚搁在大太阳底下晒过，像是早为他准备的。被子又松又软，还有一股好闻的太阳味。 谢谢。 许苏反复斟酌着对顾天凤的称谓，最后只能略有不甘地叫了一声 阿姨。